军话，中方坚决反对大规模杀伤力武器和运载工具的扩散，愿意就推进国际防扩散进程提出四点的主张。将军在安理会相关决议全面审议公开会议上发言，说四点主张分别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巩固国际防扩散体系，保障各国和平利用权利和深入推进全面审议进程。他说国际安全形势正是经历复杂深刻的变化，扩散风险和挑战仍然存在，朝核和伊核等问题未解决，半岛和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升级，加剧扩散风险，科技进步更加导致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恐怖分子获得大规模的杀伤力武器的风险更加多元。将军认为各方应该重视彼此合理安全关注，消除扩散因素，致力于实现普遍安全、共同安全。体育消息，法国网球公开赛八强瞩目大战，拿到以盘数3-1击败祖高域，打入四强。13届冠军拿到经过4小时12分钟的激战，以6-2、4-6、6-2和7-6胜出。今次是两人第十次在法网对垒，在各项的赛事第59次交手。拿到将会在四强和斯维列夫争入决赛。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28.85，瑞士法郎0.96，加元1.264，人民币6.681，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9点，升79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5.69美元，卖出1,836.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荃湾、大埔同北区录得大约10毫米嘅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在亚皆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排到天富海湾。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补充电解质要留意运动饮品所含的糖分，过量饮用更加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半山区搬咸道78号灵养台 B 座、深水埗富昌村富允楼、观塘翠屏北村翠柏楼、九龙湾德福花园 L 座、将军澳宝林村宝勤楼、上水明都罗马阁、元朗合财街19号巨发大厦1及2座、 马鞍山锦峰苑锦微阁、沙田广元村广阳楼、大埔中心21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 国剧830，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 《渔教记》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迪丽热巴饰演美丽的御灵师纪云和，同任嘉伦饰演的鲛人长意，两人在仙侠世界谈起一段唯美的恋情。 国剧830《渔教记》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一个喺大气电波拥有属于自己电台节目嘅机会， 听日下昼5:30截止啦，填好表就快啲咁提交底啦。 总之我同你讲，死线唔等人，齐做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6月1日，新增329宗确诊，中环两个酒吧群组多14人染疫。 林郑月娥称未必落实第三阶段放宽。 港大和国药针对 Omicron 展开第二代疫苗临床试验。 加拿大政府提出立法，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进口首唱。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在6月1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想跟大家有讲一下关于在这个香港仔的珍宝海鲜坊，其实它在1976年就已经开业了。去到前年2020年3月就是因为客的量是大减，所以就是开始停业的。而在同年的施政报告也都是特首提到跃动港岛南的计划。当时就说珍宝海鲜坊的业主是同意无偿捐赠海鲜坊给海洋公园。当局政府当局就是会推动协作，以非牟利的方式重新活化海鲜坊的。最新见到珍宝海鲜坊的母公司就发声明，就说珍宝王国是自2013年起入不敷支，持续是亏蚀，加上新冠疫情之下是饱受一个冲击，就说累积亏损超过1亿，咁就话尝试咧系将珍宝王国咧系无偿咁捐俾有意接手营运嘅企业或者系机构，包括海洋公园。但系最终咧，海洋公园都未能够寻获适合嘅第三方机构营运，咁啊唔能够落实呢个嘅捐赠计划嘅。咁寻日特首都有问到相关嘅事件，佢就话咧，海鲜坊嘅持有人啦，同海洋公园咧，如果冇办法达至到完美嘅捐赠方案咧，系属于无可厚非，咁自己亦都唔会因为喺施政报告提及过相关嘅内容咧，但实际上咧冇办法执行咧，或者系需要政府大量公帑咧而去执行嘅，去勉强去做嘅。佢就话唔会由政府系即系勉强去做今次呢一个嘅计划嘅。你又点睇1872311118723111？珍宝海鲜坊喺旅游嘅角度啊，旅游嘅定位嚟讲，你是点睇？或者你自己过往有冇去过？而家就话，需要即係要移走啊，可能嚟緊都要，因為唔能夠落實一個捐贈計劃。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電話旁邊咧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早晨。 早晨，蕭樂文，早晨。 早晨，姚柏良，先講下先，而家話最新珍寶海鮮坊就預應該今個月都會，頭先講到嗰啲原因啦，就要移嚟香港噶啦。咁你自己點睇個捐贈俾海洋公園營運嗰個嘅計劃，最終未能夠成事，而家最新嘅發展要移走，你自己點睇？ 我哋其实听到呢啲消息，其实都觉得非常之可惜嘅，因为就大家知道珍宝海鲜坊咧，都系一个历史悠久嘅，即系香港仔一个地标式嘅一个，即系水上既系食府，亦都系可以讲一个景点嚟嘅。咁其实就即系2020年喺施政报告里边，即系我哋见到跃动港岛南呢个计划， 即係當中話牽涉，當中 提及到話會活化佢咧，咁其實我哋都嗰時都業界都覺得非常之認同嘅，因為事實上有一定嘅價值，咁啊亦都係好多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啦。咁我哋好多旅遊業界啲前輩咧都係覺得係即係好有價值，係值得去將佢活化作為景點，同埋將佢變成一個綜合性嘅機械食肆係景點，甚至有一啲嘅文化演出啊，咁可以令到呢、這個。即係海鮮房有一個新嘅生命，咁呢個大家本身有個咁嘅期待嘅，但係就好無奈啦。即係琴日聽到咁嘅消息，咁原來而家隻船就已經係即係要到期要維修保養，咁而家喺香港本身又冇一個泊位係可以去做到呢、這個保養嘅工作，咁所以就需要即係暫時要拖嚟香港啦，咁可以揾其他地方去做個維修。咁當然啦，要確保個安全做維修。續牌這個程序是需要的，但都希望可能有關政府方面呢都看看能否提供一些協助啦，我們都希望他不要一去不復返，再可不可以爭取到一些時間呢，看看有沒有其他的白武士啊，或者有些其他有心的人是有興趣去即是承接來營運。那明白到現在香港的整個經濟社會環境呢，即是要如果從在商言商的角度，即是要找到即係人去承接你經營咧，目前係都係唔容易嘅，大家都理解。因為而家無論餐飲業好，旅遊業好，都仲未見到一個好明朗嘅一個前景。咁所以正正就係需要爭取啲時間咧，即係睇下希望盡快能夠見到曙光嘅時候，大家可能有啲其他真係有心人又有實力嘅，咁可以能夠參與呢項嘅計劃。咁另外一個方向就係、是、都係可以諗下即係。透過一些慈善機構啊，或者慈善基金啊，可不可以從一個保育的角度，可以將它一個即係作為一個類似一個即係我哋講嘅叫做啲社會企業的角度啊，去可不可以做一個經營的模式，去將它保留落嚟咧？我覺得係。呢、這個係好值得去探討咯。 嗯，聽落嚟都係即係傾向係保留佢嘅價值啦，保留翻海鮮房啦。頭先你提到話，可唔可以有一啲白武士嘅出手，或者有啲慈善機構、慈善基金係即係喺呢個項目上面都有啲角色去幫手嘅？你自己心目中有冇一啲建議，或者係即係一啲乜嘢機構、咩類型嘅機構，實際具體又可以係點樣做呢？ 其實過去其實有唔少嘅一啲活化嘅項目咧，都賽馬會都有參與嘅，咁即係呢方面都可以去諗啦。咁同時嚟講咧，嗱，今次因為即係呢個消息都有啲突然嘅，因為本身大家都以為咧，即係政府啊，海洋公園啊，同呢個業主都已經傾掂咗，即係大家係等緊佢未來點樣具體做嘅啫。但係即係點知琴日就得到個消息就係、是，原嚟係而家。是即係業主收到個信確切嘅信息係已經係唔會接手㗎啦，咁變咗而家可能即係又加上隻船本身嗰個牌照呢六月份到期啦，咁變咗即係時間比較緊迫嘅情況下，即係可能要再去可能業主本身自己再重新去搵搵其他有興趣嘅人士，可能都要啲時間啦，或者社會上大家都可能冇意識到原嚟係未搞掂㗎，咁所以變咗而家要即係要去重新去透過琴日新聞出咗嚟之後咧，其實都有身邊都有啲人都係開始查詢呢件事，亦都係關注嘅，亦都有啲甚至有興趣去洽談呢個項目嘅。咁希望能夠爭取到啲時間，從社會嘅角度啊，或者從我哋好多慈善基金嘅角度啊，呢方面都可以探討啦。 嗯，呢、這個睇下可唔可以再係一個令到海鮮房可以保留嘅方法啦。頭先你提到，但講翻即係喺2020年嘅施政報告咧，當時提到話業主肯捐呢個海鮮房俾海洋公園啦，而政府亦都話係一個推動海洋公園同埋一啲非政府機構協作嘅角色嘅。你自己點睇其實本身海洋公園同埋海鮮房嘅呢一個組合咧？因為啲社評就話呢兩個組合就係一個弱聯合嘅組合，即係佢提到嘅原因就係話本身海洋公園都係。即係蝕錢啦，咁海鮮房又係蝕錢啦，咁海洋公園更加係後嚟係要即係政府本身都要注資係幾十億咁樣嘅，咁再加上 及後海洋公園亦都有一個轉型的方案，是不是所謂的組合上面本身是有問題，或者個轉型方案在轉型之後是根本不適合海鮮房是跟海洋公園有一個這樣的合作呢？你自己怎麼看這個說法呢？ 我自己覺得就不是一個組合的問題，反而我們本身看躍動港島南呢，其實提及到其實港島南區呢有很漂亮的海岸，有非常好的一些的自然的環境，同埋我哋個海其實係好值得去多啲去打造一啲水上遊嘅一啲嘅項目嘅、啊、水上嘅景點啦，水上遊啦，其實本身係即係個概念咧，係希望能夠即係從水路去多啲去即係推廣一下我哋香港嘅避風塘嘅文化、漁村嘅文化、風貌啊啲歷史文化呢方面。其實大家如果有去過香港仔個避風塘嘅話咧，都知道其實而家都有啲即係民間都有啲去做翻啲即係響用船啊，去將一啲嘅漁民嘅文化做一啲小型嘅私人嘅博物館，咁去推廣呢個漁村文化嘅。同時間嚟講，香港仔咧亦都有個漁市場啦。其實嗰陣時都好多人都建議，會唔會可以做到港版嘅築地啊？咁你做個漁市場都可以能夠作為一啲旅遊景點。咁同埋漁業嘅角度嚟講咧，其實本身香港都係即係嗰個。捕魚業啊，各方面都係有好多歷史文化係值得保留，係值得去推廣嘅。咁如果喺香港仔避風塘呢邊，即係我哋海鮮房其實唔係講緊淨係食海鮮嘅，我覺得可以即係作為一個綜合嘅喺港島南區咧。你睇到我哋有咁靚嘅沙灘，咁靚嘅海岸，咁其實如果多啲從水路嘅角度去思考，去發展多啲水上遊嘅項目，咁本身呢個係一個係世界知名嘅一個地標。咁係呢方面，我覺得係可以值得去細緻去研究啦。就唔係話啊，海洋公園本身係講保育啊，海鮮房就係講食海鮮啦、啊。咁其實大家都知道，食海鮮都可以仲有一個保育教育嘅角度去出發嘅。其實而家大家知道好多海鮮都係養魚嚟嘅，唔係話即係野生嘅海魚。咁又係從中亦都係可以一種學習一種嘅教育嘅推廣都可以做到嘅。Okay. 我關鍵係點樣做呢樣嘢？是大家未有一個細緻的探討咯，只是出了一個浪啫嘛。之前， 特首就話都係唔打算由政府嘅斥資去投資營運海鮮房啦。講翻即係本身政府喺推動上面嘅角色，你覺得足唔足夠？同埋去到而家呢一個嘅發展嘅進度啦。頭先都提到，譬如有一啲嘅維修啊、保養啊嗰啲嘅費用，可能講到每年係平均幾百萬嘅。政府係咪有呢一個位可以係承擔一啲咧？或者點樣可以喺呢一啲費用上面去幫到海鮮房？你自己點睇去到呢一刻嘅角色，同埋之前政府嘅推動嘅角色咧？ 嗱，我覺得如果你話純粹要政府用公帑去包底咁去做一個項目，如果係做一個商業營運形式嘅，根本就唔可行啦。你話如果從一個即係從一個保育打造景點嘅角度，有冇一個可以能夠參與一啲嘅空間咧？咁呢度正正就係要解決一個問題，就係而家現時嚟講，大家知道負責旅遊業嘅政府部門啦，咁其實即係響打造景點呢方面嚟講係即係冇乜話事權嘅。咁其實喺未來，我哋都希望文體旅遊局成立之後咧，其實正正就係要去檢視下香港有邊啲嘢係值得繼續保留打造，有邊啲嘢係值得開拓嘅。咁呢方面即係要牽涉到工程啊，要牽涉到公帑啊，咁正正係需要有政府部門去充分嘅研究，去考察，同埋咧同業界啊、同社區啊各方面咧有充分嘅溝通，咁先能夠攞到啲方案出嚟嘅。咁而家目前嚟講，我覺得即係就咁睇咧，件事其實就由施政報告即係提出呢個方向，以至到即係昨天，咁呢個過程裏邊喺整個疫情之下，就好似睇唔到有太多深入嘅真係研究探討，或者喺嗰個成件事上邊去嗰個促進嗰個作用係點咧？咁呢個都我哋即係外人係未必睇得到嘅。咁但係就。即係觀感上嚟講，我覺得政府係可以做多少少咯嚇。 頭先提到話嗰啲幾百萬嗰啲檢查涉及到，因為要滿足個牌照要求啊嘛。政府喺呢個位有冇得一啲嘅豁免，或應唔應該喺呢個位出手有一啲豁免咧？ 嗱即係你嗰個牌照3年要去維修保養續期，咁呢、這個即係呢個法例上有規定啦。咁、當然啦，你話即係。要確保隻船係安全，咁啊可以能夠擺喺度，係呢個係即係基本法例嘅要求。咁喺呢方面嚟講，我諗從手續上啊，或者從一個即係牌照費用上面有冇啲豁免嘅空間咧？呢、這個我覺得政府都可以去諗下嘅，因為事實上即係 對於業主嚟講，即係佢純粹擺喺度都要承擔一個咁嘅費用，即係我諗佢哋亦都會有個考慮，就係如果咁樣，我不如拖走佢，或者甚至第時即係可能喺大道送咗俾人算啦。咁翻唔翻嚟都要再諗啦。咁所以呢方面，即係如果話我哋希望係真係要保留嘅，而喺亦都係有啲具體嘅方案係未來係可行嘅話咧，即係呢方面，我覺得政府係應該係要即係積極介入去。去睇睇有啲咩嘢係可以能夠幫到手，係令到佢可以有多啲嘅機會，可以即係喺香港能夠即係繼續去做一個新嘅營運嘅模式啦。 好啊，唔該曬葉柏良。葉柏良咧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嚟嘅。講到珍寶海鮮坊，而家最新就話未能夠揾到一啲嘅經營者接受咧，都未有一啲合適泊位等等嘅。咁而家就最新嘅講法就話會喺今個月咧，預計就會係移離香港啊，離開香港噶啦。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立法會議員陳家培嘅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 早晨，陳家培，點睇今次珍寶海鮮坊最新呢、這、一個？進展或者點睇呢個事件咧？或者對於南區、對於旅遊界、對於市民嚟講，珍寶海鮮坊嗰個價值，你自己點睇咧？ 我諗首先就兩個方面啦。第一個方面就係嗰個市民期望啦，因為其實珍寶海鮮坊都係我哋即係唔好話淨係南區啦，即係其中一個香港都幾重要嘅一個旅遊地標嚟嘅。咁其實佢即係喺香港唔。即係四十幾年，你話耐又唔係好耐，但係佢的而且確係有好多嘅，即係我哋嘅集體回憶啊，或者係一啲嘅歷史價值喺入邊嘅。咁啊，即係有佢嘅特色喺度嘅。咁所以其實喺2020年嘅年尾咧，當阿林太講佢施政報告，就係話即係躍動港島南入邊係即係希望可以幫到海洋公園啦，同埋活化到呢、這、一個。珍寶海鮮坊，咁我哋當其時嘅期望就係、是，哦，係啊，珍寶海鮮坊其實即係都會係將會係躍動港島南入邊第二大嘅一個佢要去保育嘅一個項目嚟噶嘛，咁所以係大家都可能冇諗到，哦，原來即係等咗咁耐，即係我哋大家都可能覺得啊，因為疫情咁好多嘢都滯後，咁但係就即係呢個消息真係嚟得好突然咯。 嗯。但你自己同唔同意即係有一個所謂保育嘅價值，因為你頭先話啊四十幾年又唔係真係好長咁，又係一個即係一路私人營運嘅，有冇需要做一個保育嘅方式係或者政府係喺呢個位置有啲咩介入嘅方法咧？ 嗱，我諗如果你話即係你要同嗰啲第一級嘅古蹟去比較，咁佢當然佢冇咁耐嘅歷史啦，咁但係佢的而且確係即係喺好多香港人心目中，佢都有一個。即係有一個歷史嘅價值喺度，因為即係大家由細細個去入到，即係入到去入邊見到一張嚇、啊、好似皇宮皇帝嗰啲咁嘅凳咁樣，好開心。即係嗰個同嗰個集體回憶係好多嘅。咁而且即係好多外國嘅電影亦都即係嚟到香港，都會喺嗰個珍寶海鮮坊入邊取景啦。因為一睇就知道喺香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近呢幾年咧整個即係社會好注重呢一個保育嘅文化咧，其實呢一個珍寶海鮮坊絕對有佢嘅即係本地嘅文化嘅價值喺度嘅。咁你話即係政府林鄭琴日即刻好快就出嚟講，我哋係唔會用公帑㗎咁樣。咁好老實講，其實即係政府要去介入，唔係一定要用錢嘅，係咪先？有好多。即係唔同嘅方法都可以幫到手嘅，即係譬如有冇即係有一啲政策上有少少支援啦，譬如好似頭先阿姚議員講到嗰、那個牌照問題係啦，咁即係都即係雖然我哋亦都要好顧及佢安全啦，咁但係會唔會有其他啲方法係可以幫佢拆牆鬆綁到咧？咁因為佢而家個 timing 咧係佢而家個時機咧係好尷尬。我哋政府讲緊7月1号就换届，亦都係即係有一个重组嘅建议，其中包括喺嗰、那个嗰个即係成立一个文化旅游同埋文化体育同埋旅游局㗎嘛。咁以往嗰、那个即係旅游呢其实就分得好散嘅，譬如民政就管文化啦，发展就管古迹啦，咁商经局就管呢一个旅游嘅产业啦。咁其实去到7月1号之后呢，其实好多嘅业界啦，包括而家 即係喺呢個珍寶海鮮房上面嘅事件咧，其實我都係有一個期望，就係新嗰、那個啊文體旅局會唔會係可以即係將呢一個珍寶海鮮房即係可以重新活化到咧？因為你而家政府好似真係當佢係就咁一艘等船，但係其實佢唔係一艘等船嚟噶嘛，佢喺等船上邊，佢仲有好多即係其他嘅文化、體育、旅遊啊，各樣其他嘅意義喺度噶嘛。咁即係政府嘅介入，譬如佢去揾一個當然我係明白啦，你唔係話即係純粹保育就係咁抌錢落鹹水海嘅，係咪先？你保育都要有一個回報嘅價值喺度噶嘛？咁即係政府可以幫手去諗下點樣可以即係創新到啊？咁我哋唔使一定要即係將佢留喺個海上邊繼續做佢以前嘅即係模式噶嘛？佢可唔可以考慮譬如好似之前嗰個喺中環嗰個美麗樓咁樣？佢就係啦，美麗樓佢就將佢即係搬咗去，即係逐嚿磚，係佢要保留，佢要保育嗰啲建築時代嘅特色啊嘛。咁啊，將逐嚿磚刻曬 number 咁樣，然之後就搬去赤柱。咁我哋即係其實，如果隻船係有咁多營運上嘅問題，即係要使咁多錢，每年要去命聽，因為佢浮喺個水上邊。咁、okay. 可唔可以考慮佢唔浮喺個水上邊咧？ 即係諗下其他嗰個方法。嗱，陳家沛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多陣啊嘛。 好啊， 好，唔該曬陳家沛，係立法會議員陳家沛嚟啱啱傾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小型无人机令今日起生效，除了禁飞区范围同一些危害行为外，其他条文会有六个月的宽限期。新法例按照无人机的重量和不同操作风险，将小型无人机分为三类。操作最高风险级别的无人机需要通过考核和注册。民航处表示，截至今个星期一，已经有超过5900人透过电子平台注册为遥控驾驶员，以及有4700架小型无人机申请注册。香港无人机航拍会创会人周奕乐认为，新法例有助打击罔顾公众安全的驾驶行为。新例下，政府总部和立法会综合大楼、礼宾府、国安公署和几十间警署等被列入禁飞范围。中国驻欧盟使团回应欧盟有关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华的言论的时候强调，欧方所谓访问受限并非事实，中方坚决反对教师爷做法，更加不会接受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强调，巴切莱特访华期间的活动安排都是根据他本人的意愿，经双方充分协商进行。巴切莱特在新闻发布会上亦都说，访华期间进行了不受监督的广泛交流。发言人重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工具化，反对搞双重标准。欧盟发言人早前说，巴切莱特对新疆的访问受到限制，无法和有关组织和个人充分接触，欧方表示遗憾。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抵达沙特阿拉伯访问，行程包括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外长会面。官员说，拉夫罗夫会星期三在委员会位于利雅得的总部和沙特、阿联酋、亚曼、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的官员会面。各方未有交代有关会面的讨论焦点，但有官员说，委员会六个成员国的外长星期三稍后亦都会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举行网上会议。虽然西方呼吁海湾国家协助孤立莫斯科，但是海湾国家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亚曼外长日前说，这场危机需要在欧洲的层面寻求解决方案。尼泊尔塔拉航空客机坠毁事故，民航当局证实记录 驾驶舱语音的黑盒已经找回，会由直升机运往首都加德满都分析。有救援人员说，登山响道和安全部门人员在一处的山崖上发现飞机残骸，并需要从残骸中将黑盒挖掘出来。军方发言人较早时在社交专页说，救援人员寻日找到最后一名遇难者的遗体，22名的遇难者的遗体已经全部找回。民航局发言人就说，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天气恶劣是导致客机坠毁的原因，相关细节需要进一步调查确认。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28.92，瑞士法郎0.96，加元1.264，人民币6.678，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35点，升155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5.79美元，卖出1,836.4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啦，由于有交通管制措施，咁影响到而家启福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启德隧道嘅管道中间噶。就是啟福道去翻觀塘方向，近住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一段咧就開始擠塞，車龍排翻去啟德隧道嘅管道中間。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慢線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咁而家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紅天路對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慢線嘅交通意外咧雖然清理好，咁車龍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紅天路對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疫情之下咧，有啲市民嘅精神健康咧都可能受到影响啊。理大神经心理学讲座教授沈浩强 喺疫情里边咧，长者咧都遇到好多嘅困难嘅。譬如以前去社会中心啊，同啲朋友玩啊，佢哋最辛苦咧就系俾佢出街，就觉得好闷啊，就觉得即系孤立咗喺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报告，对方装备太强，我怕我军今次会守唔住啊！ 我哋日日发放正能量兼人强马壮，冇嘢需要害怕。 你睇我军钻石阵容，有美貌冇智慧嘅陈淑兰， 有智慧冇闭翳黄桂林， 激昂之王林超荣， 谜题军师彪爷， 仲有刘连同杜文慧，唔睇得都吓得惊啊你！ 总之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开心日报。 用开心打赢每一场仗。 2022年6月1日， 新增329宗确诊，中环两个酒吧群组多14人染疫。 林郑月娥称未必落实第三阶段放宽。 港大和国药针对 Omicron 展开第二代疫苗临床试验。 加拿大政府提出立法，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进口首唱。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三十八分继续回来千禧年代，有关于珍宝海鲜坊，现在未能够找到一些经营者接手，现在就说今个月是会移来香港的，政府也都说是一早已经讲清楚是不打算由政府斥资去投资营运，因为政府不是擅长营运这些场所的机关来的。有关于珍宝海鲜坊，你自己怎么看它的最新的情况？ 18723, 你自己过往有没有去过珍宝海鲜坊呢？有没有一个保留的价值呢？或者应该在这个阶段怎样处理珍宝海鲜坊的情况呢？ 18723,18723,18723,电话旁边继续找陈家佩和我们谈谈。早晨，陈家佩。 早晨。 陈家佩怎么看？其实政府之前就是说由海洋公园和非政府机构协作，它有一个推动的方式是活化海鲜坊的。你自己怎么看政府在活化方面的角色，或者本身在海洋公园和海鲜坊的这个组合的合作上面，是不是即本身都演出了一些问题呢？ 其實我覺得如果將件事就咁即係推俾海洋公園咧，就真係即係唔係太公平嘅，因為其實當其時喺嗰個約同港島南嘅時候都講到，即係雖然佢係同海洋公園嗰個項目係一齊推出，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尤其是呢兩年嗰、那個嗰、那個旅遊嗰個環境、經濟嘅環境咁差，咁海洋公園自己本身都即係即係都有啲嚇。自負盈虧都出現少少嘅問題，咁所以你要將呢一個大家而家知道嗰個成本咁昂貴嘅一隻珍寶海鮮房交俾海洋公園去叫做應投啦嚇，咁我覺得就唔係咁公平嘅。所以頭先點解講到咧，即係需要政府去適量度嘅介入，但係我唔係講緊即係要用我哋嘅公帑，即係講緊喺嗰個政策推動上邊嘅。咁其實你即係要活化一樣嘢，你唔一定要保存佢現時一模一樣咁樣噶嘛，你可以將佢即係加啲創新嘅意念落去，將佢轉化做其他嘢噶嘛，即係譬如即係頭先提到美麗樓啦，係咪？咁其實2016年咧，馬會亦都係即係自己有一個叫做文物保育嘅諮詢委員會咁樣嘅。咁佢哋之後亦都係接手咗一個即係好大嘅 project， 就係嗰個大館啦，嚇。咁即係當然我哋唔係話同美麗樓或者大館去比，我相信嗰個價錢亦都唔會好似佢哋咁貴咁高昂。咁所以呢一個屬於即係相比之下，其實嗰、那個珍寶海鮮坊可能係一個比較係小型啲嘅一個活化項目嚟㗎。咁其實政府係咪可以諗下即係同馬會一齊去傾下嗰個合作呢？因為呢一個係即係佢一早已經講咗係一個非牟利嘅方式去同佢重新活化㗎嘛。咁馬會我覺得係一個即係一個方向啦。咁其二其實頭先講到除咗呢一個歷史價值啊、集體回憶啊之外，其實呢個珍寶海鮮坊仲可以好好咁樣推動我哋嘅漁民文化㗎嘛，係嘛？即係佢喺香港仔屹立咗咁多年，咁而家政府正正係即係推動緊一啲本地嘅漁農業啊，譬如係點樣可以即係帶動嗰個海魚嘅養殖，等佢可以即係多啲可持續發展啊，咁等等呢一啲咁樣嘅唔同嘅產業，其實係可以一齊融入去呢一個珍寶嘅呢一個地標入邊，係啦，咁就唔會係單向咁樣揾人投資，佢見唔到賺唔到錢，咁佢唔做啦。咁我覺得呢一個係真係好唔理想咯。 好啊，唔該曬陳家佩，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家佩係立法會議員嚟嘅，有翻今次嘅海鮮房啊，香港仔嘅珍寶海鮮房嘅前景嘅情況啦，或者覺得可以點樣係做到一啲嘅保育，或者係政府一啲咩角色咧？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有關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 早晨關先生，請講。 係我本人咧就曾經為咗珍寶海鮮房咧。就知道佢有一個咁嘅捐贈計劃嘅時候，我都係睇過究竟係點情況。最主要呢就係 每一年嗰個維修費用擺喺個海上邊啊，呢個珍寶海鮮房實在太貴啦。咁其實佢任何經營者或者係政府咧，我都覺得唔應該將呢個珍寶海鮮房擺喺個海上邊嘅。 嗯， 我覺得佢應該喺海洋公園揾個灣又好，揾笪地又好，揾個水池養住佢都，將佢吊咗。只要佢將佢吊咗上去上邊咧，咁就成個珍寶海鮮房咧就係兩件事啦。 不過地方可能都是一個問題，都比較大， 有地方的、我探測過，就算現在海洋公園外面有塊地都是可以擺到整塊地擺了上去上面的、當你如果能夠做到這件事，你想想 你政府說這塊地方給他 找車路去得到的，我想完全沒有問題的、那裡那麼多地方黏著個海，那你變成你就可以 keep 住這一個這樣的珍寶海鮮房在這裡、你又不需要每年的維修保養，因为佢唔行啦嘛，你自然托咗佢上陆地咪得咯。咁变咗我哋就可以喺呢个继续可以保育啊，譬如好多文化嘅嘢摆喺嗰度，即系我哋有一个集体回忆喺度，而唔系话，我哋政府唔理，政府唔理，因为点解啊？因为要投放太多社会嘅资源啊嘛。但如果你能够俾一笪地方佢咁简单嘅啫，你俾一笪地方佢摆咗喺嗰度，大把人去经营。 OK， 好啊，唔该晒啊，关生。有关于咧珍宝海鲜房咧呢一个嘅情况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啦。咁嗱，有关于营运佢哋嘅集团咧，之前嘅讲法咧就系话珍宝海鲜房嘅即系停业之后咧，其实每年仍然咧系要耗几百万蚊咧，系做一啲检查啦、维修啦同埋保养啦，去满足牌照同埋其他嘅要求嘅。咁就按目前嘅经济环境啦，对于公司同埋股东嚟讲都系一个沉重嘅财政负担咯，亦都。提到话海事牌照咧就会喺六月到期啦，咁预计喺新冠疫情之下咧都唔能够短期之内咧系复翻业，而香港亦都冇一啲嘅船厂嘅泊位可以停放，咁未能够咧为海鲜房咧进行三年一次嘅大型检查同埋维修，咁所以就话咧决定喺六月咧就会移离香港噶啦，咁就系、是物色紧一啲适合嘅泊位咧，系减低整体嘅成本啦，亦都话系等紧一啲新经营者嘅出现，睇下可唔可以咧揾到一啲新嘅出路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有关于海鲜。鮮房的情況18723111，又跟大家想講一下有關於九龍城的重建計劃，之前都跟大家談過的，就是這個計劃就是九龍城龍城區牙前圍道假邊達道發展計劃，涉及到三個地盤30000多平方米的面積，是市建局用一個的規劃主導的模式是去做這個重建的。又請另一位嘉賓和我們在電話旁邊傾，有市區重建局規劃及設計總監歐俊豪。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歐俊豪，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今次這個計劃涉及1000個業權到千幾戶，也有100多個地鋪，有沒有整個計劃想著是什麼時候完成，還有有沒有說重建之後可以增加到多少住宅啊、商鋪的單位？ 那個計劃因為都牽涉三個部分啦，咁我哋都會分階段去完成嘅。咁希望第一件事就係完成咗新嗰、那個政府綜合大樓啦，即包括埋新個九龍城街市，等佢哋可以有個新嘅環境啦，同埋一個比較即係大咗同埋先進嘅地方去營運。咁嗰、那個其他部分咧即係如果呢個地方我哋希望可以營三年已經做起啦，即係。咁其他啲咧就係都會睇下嗰個項目開展後嗰、那個收購啊，同埋一啲遷址安排啦。咁嗰、那個地方喺商鋪嚟講咧，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做翻小街小鋪啦。咁比現時咧都會多大概係現時1.6倍度。咁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希望可以有翻一啲步行街同埋綠化嘅走廊啊，即係而家喺九龍城咧，大家最中意就係行街啊，咁啊喺下低可以有啲小街小鋪。 我想問咧，即係點解今次會揀呢三個嘅地盤範圍做一個嘅重建嘅咧？又 頭先主持都講好，即係我哋係規劃主導行先嘅。咁喺過去咧，我哋留意到個區裏邊咧有啲願景係想做嘅，咁。包括即係話佢點樣可以連接嗰個新嘅啟德發展區更加好啦，係作為一個門户。亦都點樣可以將下低咧而家比較多違泊啊，或者交通問題比較大嘅去解決咗佢，令到嗰個地方咧個環境街道環境可以改善啦，有活力嘅街道咧可以繼續延伸落去，同埋最重要係要建立一個即係小街飲食文化區。咁所以睇住呢三個 即係願景咧，我哋希望可以實踐到啊。咁所以咧，就透過三個地盤各自發揮自己嗰個地盤嘅潛力咧，去做好呢三樣嘢。 嗯。頭先提到幾樣嘢吧，啲人都中意行街啦。我見到你哋嘅重建計劃都話希望，譬如現時嘅牙前朗道同埋南角道咧，日後會變成一個行人專用步道嘅。不過有啲意見就話變咗行人步道，即係少咗馬路，會唔會令到更加塞車呢？頭先話希望可以解決一啲違泊問題，咁停車場或者停車位嘅數目又係咪可以應付到重建之後多咗住宅啊、商鋪落成嗰啲嘅住户啊等等，佢哋對於停車位嘅需求咧？咁點睇呢兩點咧？ 首先咧，即係我哋做咁呢啲項目咧，就算大細都好，一定要做交通評估嘅。咁個交通評估做完出嚟咧，係發覺係 OK， 同埋可以喺呢個區裏面承受到啦。咁啊，答翻先有人話少咗車路，多咗人行路，會唔會令到個交通擠塞？除咗我哋評估發覺唔會有呢個問題之外咧，喺香港咧，尤其是可能油麻地旺角都知啦，好多車咧就係因為有啲車路咧多咗喺度，佢喺度兜圈啊，揾位啊，咁有時違泊多幾條車路違泊，咁我哋都睇，如果我哋將呢啲唔需要係再係車路的地方變做行人路咧，係幫到個區做到頭先講嗰啲小區遠景。至於泊車度咧，我諗我都再講一次啦，就其實我哋喺坊間講咧有660個公眾嘅停車位咧，呢個係真係公眾停車位嚟嘅，因為咧項目本身咧自己都要有啲附屬嘅停車，就頭先主持你講啦，就俾翻住宅啦，或者啲商户啦去用嘅。而俾呢啲商户住宅用嘅車位咧，嗰度大概係1140多個。 嗯。 咁如果連埋我哋喺 K4015係多過1200個，咁即係所以其實係除咗呢1200個係附屬提供落去之外，仲有660個額外嘅公眾停車位咧。是俾翻嗰個即係個公眾泊車，係解決個區咧而家唔夠公眾停車位嘅嗰個問題。 嗯，我見話係咪日後重建咗之後，起碼有4000多個住宅單位會落成，即係而家呢個停車位嘅數量係應該應付到嘅，係嘛？ 係啊，我哋都跟最新嘅規劃準則咧，去滿足翻呢啲新加入去嘅單位同埋呢啲商户。 嗯。另外我就想問頭先提到話市政大廈啦，即係九龍城街市嗰個嘅情況啦。嚟緊會重置喎，就會用到甲丙達道公園嘅部分範圍嘅。咁有啲意見就話啲居民啊、街坊都好中意去嗰個公園啊、晨運啊做運動嘅。會唔會就係即係用咗嗰個啲地方，又令到啲街坊少咗一啲嘅社區休憩設施做運動咧？咁點睇有啲咁嘅意見咧？又 係我諗喺個計劃裏邊咧你要睇到咧。現時甲丙大道公園即係嘅綠化空間咧，就係喺個小區北邊就停咗噶啦。咁今次咧，我哋透過呢個項目，係將嗰啲綠化空間咧帶咗落去南邊，不特止，仲增加咗係現時嘅1.5倍。咁公園喺做呢個新嘅政府大樓嘅時候咧，不免係會有一啲影響。咁我哋都同區議會有傾過咧，就係佢都希望我哋一拼過咧，可唔可以？嗱，個公園都有一段時間㗎啦，即係會唔可以有機會咧去提升個設施同埋個設計水平？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喺即係呢個就可能未必需要等個項目批，咁啊同政府部門咧去傾咧，點樣將呢個甲丙大道公園咧活化咗佢，亦都可以增加翻咧一啲設施。嗱，而家嗰個單車公園咧其實唔係話冇人去，可能有啲人喺裏邊即係晨運添，即係睇單車個徑上好晨運。咁係咪可以單車徑一個新嘅單車徑，亦都有新嘅緩跑或者老人嘅細路仔設施，可以喺嗰個活化計劃裏面一併個擺喺裏面咧，而令到咧係一地多用，即係唔係話攞咗啲地方去變咗另一樣嘢，而係嗰個地方都可以一個地方有兩種用途。 嗯，但係咪即係起碼喺原本係甲丙大道公園嘅一啲位置係有機會會少咗，因為我見楊永傑話其實亦都有其他嘅選擇過，譬如佢提到一個係咪叫沙浦道都有一個位係可以重置呢個九龍城市政大廈，你哋有冇睇到類似嘅情況？ 我諗嗰、那個我答翻頭一個先，首先嗰個地方喺甲丙大道公園咧去揾嚟做一個新嘅九龍城街市地點咧，係一定要好近而家個。九龍城街市嘅，因為咧，佢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一個龍頭街市嚟嘅，喺東九龍嗰邊。咁佢唔可以離開而家個太原，咁所以政府選址喺嗰度咧，我哋覺得合適嘅。咁嗰個位用咗啦，我哋喺邊度 將啲綠化空間擺翻出嚟，而俾人行、俾人用到咧，就喺我哋嘅地盤裏邊。至於頭先有啲持份者就話可以喺試喺東面嗰個地盤擺啦。嗱，我哋同食環署去睇個新街市咧，其實佢哋咧個新街市都比現時個街市咧係現時街市嘅 1.8， 即係大概多八成嘅，即係個面積啊。咁佢哋唔係淨係睇條數嘅。佢哋要睇咧，就係喺地下啦、一樓啦，要有足夠嘅檔。咁咧，所以個面積咧喺東地盤係唔夠嘅。 O K， 係。另外，我就想問啦，因為頭先你話有一個叫小街飲食文化區嘅呢一個嘅出現，係咪可以無縫係俾到而家啲老區或者舊區嘅小店係直接過到去呢一個嘅小街飲食文化區，定係可能都有機會所謂即係打散佢哋，日後落成咗呢個文化區先至叫翻佢哋翻嚟？又係咪如果有機會係咁嘅時候，佢哋又係咪真係會翻翻嚟咧？因為已經走曬噶啦嘛，或者結咗業噶嘛，可能係。 我諗喺今天我哋開始嗰個係規劃程序啦，咁啊我哋要個規劃程序完咗啦，我哋先至開展到收購嗰個另一個程序。咁喺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我哋啱啱開始咗嗰個啲凍結人口調查咧，我哋想了解佢哋意願先啦。咁頭先你講過即係有兩種考慮嘅，第一種就係佢希望可以翻嚟啦。第二咧就係喺翻嚟嘅時候咧，究竟係咪有啲過渡性安排啦？因為頭先都講，如果佢過渡性安排好重要嘅，咁我哋要處理埋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喺日後咧，即係而家我收集緊數據啫。收集完之後咧，會再同嗰啲商鋪，即係有地區特色嘅商鋪咧，就去做一個面訪啦，即係面談啦，傾多少少。咁至於嗰個安排咧，就會喺同佢傾完之後咧，再去優化嘅。咁但係現階段咧，我哋即係其實我哋都有類似嘅經驗㗎，喺嘉南街啲項目啊，都了解到有啲商鋪喺過渡性安排應該係要注重啲咩嘢，咁先至可以令到佢哋繼續經營。 除了話喺呢一個重建嘅範圍之內咧，話亦都用一個嘅小區規域規劃修復啊，係咪一個重建區外面或者其他嘅住宅等等，你哋都會有一啲嘅即係維修啊，或者令到啲大廈可以係即係用得耐啲嘅保養嘅方式去處理啊？ 其實咧喺正正呢個項目東地盤同埋主地盤中間喺有一個板塊啦嚇，嗰度大概有四十幾棟大廈啦。我哋睇咧，其實嗰個位置咧重整重新規劃嘅機會比較少啲，因為嗰啲車路咧係進出呢個小區嘅。咁但係嗰啲樓咧亦都有啱啱起好嘅，起好十年之內嘅，亦都有30至50。咁所以我哋就用一個小區嘅復修計劃啦，去令到呢啲大廈都呢一批咁樣嘅大廈都可以有一個更新嘅機會啦。咁係當中會包括咧。幫佢哋點樣去做復修之外咧，我哋其實就想試一下咧，喺小區裏面咧，可唔可以用一個小區嘅物管嘅形式咧，去幫助佢哋咧keep 住呢啲做好咗嘅狀態。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新嘗試。咁啊，而家我哋開始咗，咁啊，希望可以 即係點啊？具體係點啊？點樣叫保持住 佢哋做？因為好多大廈有陣時係冇業主立案法團啦。咁佢哋比較難啲去請管理公司啦。咁如果我哋希望喺嗰、那個呢、這個小區裏面咧，能夠可唔可以揾到可能一間或者兩間管理公司，而佢一次過幫呢一批嘅樓宇做一個物業管理。咁呢樣嘢就需要同啲業主啊去傾嘅。咁啊，其實做到嘅話咧，就唔單止我哋執好咗佢嗰個建築物嗰、那個狀況啊。並且可以 keep 住，最主要係有可能冇人 keep 住咧，你好快執完又執，執完又執。 Okay. 我哋希望咧喺管理上高咧都可以即係促進佢哋有一個好嘅良好管理咯。 講到收購計劃啦，今次就用過百億係做一個嘅收購重建咧，都會用到地積比嘅轉移去話，即鼓勵一啲發展商係興建一啲大型項目嘅做法嘅咁。咁有啲講法就係擔心啦，即係收購價都即係唔細啦，唔低啦。日後起好出嚟重建出嚟嗰啲嘅住宅會唔會都係又係偏高咧？咁有啲咁嘅講法嘅，點睇啊？又 主持呢個真係好難睇，因為咧。因為我哋真係唔知個市場係點樣波動，因為譬如今天我哋話過百億嘅收購，咁我哋亦都唔知係幾時要將嗰個地盤去即係拎出去做換標咁樣。 咁所以根本上我哋好難去估算嗰、那個即係、就是、未來嗰個賺蝕啦嚇。咁、但係我想喺度即係提出咧，即、就、係、是、用地積比轉移咧，唔係去促進發展商嘅興趣嘅。其實我哋睇到地積比轉移咧，喺東地盤咧，而家你留意到咧，我哋係可以唔需要起一啲高嘅樓宇，因為佢係一個門户廣場啊嘛，廣場就唔好有啲咁高嘅樓。咁、而唔好嘥咗個地嗰、那個資源咧，我哋就可以將用地積比轉移咧。就喺翻主地盤，經過即係啲評估係可以承受到嗰、那個密度嘅情況下咧，我哋就一個地積比轉移就可以令到個重整咧由二維空間去到三維空間。 之前市建局都話即係嚟緊都有幾個項目咧，有機會會用盡到一啲現金嘅儲備，甚至有負現金流過百億嘅情況。再加上而家九龍城區呢一個嘅重建計劃啦，對於市建局嘅財政負擔各方面係點樣？ 我哋審慎理財啦，呢、這個係就算有冇呢樣嘢都要做噶啦。咁我哋每年咧都會提交一年同五年嘅即係計劃咧，俾財政司去批嘅。咁財政司批得咧都睇過我哋嗰盤數，咁所以今次呢個計劃亦都係預咗喺我哋嗰、那個計劃，即係嗰五年計劃裏面嘅。咁所以我答你嘅就係我哋係審慎理財，咁亦都係承受到呢個項目帶嚟嘅財政負擔。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歐俊豪同你傾到呢度。歐俊豪咧就係市區重建局規劃及設計總監嚟嘅，有關於九龍城區呢個重建計劃啊，涉及到牙線圍道、解明白道嘅呢個嘅發展計劃，你點睇？18723111，18723111。另外頭先就講到有關於咧香港仔珍寶海鮮房，而家就話最快咧就應該係今個月中咧就會移嚟香港啦。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 19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东方日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昨天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她形容目前的疫情胶着，但是平稳受控。对于社交距离措施方面，按早前宣布，原本应该是分三个月三阶段落实放宽，但是由于第三阶段的放宽措施是将处所的限制都撤销，包括場地可以容納的人數限制、營運時間限制等等，但是根據最新的疫情走向，第三階段放寬未必能夠如期發生。林鄭月娥提到近日酒吧出現群組，她形容距離六月底仲早，政府會適時審視，又強調暫時不會因應近日的感染群組收緊社交距離措施要求，但是就呼籲所有的處所嚴格防疫，又說食環署會加強巡查，尤其是週末長假期會巡查酒吧和其他處所。《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港府在今日推出一項先導計劃，為指定10個界別的非本地人才來香港參與短期活動提供入境便利，獲政府認可的機構可以向非本地人才發出邀請信，他們就可以以訪客的身份來香港參與不超過14日的指定活動，並且可以收取報酬，而無需向入境處申請工作簽證或者進入許可。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早上和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會面，下午結束四日的上京之行返抵香港，在機場見記者。李家超感謝中央對他的信任，又透露曾經和夏寶龍談及籌組管治班子的問題，他強調組織管治班子是後任行政長官的責任，又說挑選管治班子的理念是針對他們的能力、經驗、抱負、承擔和施政理念，他會盡快完成有關工作，向中央提名，由中央決定任命。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中央港澳系統官員有人事變動，三個不同消息透露，從事香港事務超過30年的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調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據了解，政協內部已經通告調任的消息，調任之後張曉明仍然屬政部級官員，現時政協秘書長下設18個副秘書長，有建制消息說張曉明將會在副秘書長中排名第二，建制派預料中央港澳系統會陸續有高層人事變動。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新冠疫情之下，隨著多個國家和地區放寬入境限制，有不少市民急不及待準備外遊，但出發前除了要注意防疫，還要留意特區護照有沒有過期。 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表示，自2020年至今年4月期间，有超过80万名已经过期的特区护照持有人并未更换护照，当中主要是有效期至到2021年的护照。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政府准备斥资近30亿元在新屋岭旁边兴建江雅圃警察训练设施，同时收回三个现有警训设施的土地，部分收回土地将会改作房屋用途。新警训设施包括驾驶及交通训练中心、靶场、直升机坪以及特别行动训练设施等。当局提到，香港随时面对受袭风险，警方要加强警队对各类型行动的准备和应变能力。政府昨日向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讲述警察训练设施的详情。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疫下酒吧重开未及两个星期，先后出现两个大型的感染群组，必须从严处理。本港仲有几十万人未打够两针，三针率亦都是未足六成，现时存在的防重症屏障并非全无死角。社评说，唯有人人合作，社会才能够安心复常，当局有必要加强执法，业界亦都不应该堆砌借口，回避基本的防疫责任。明报社评。 商报时评说，疫苗通行证昨日进入需要打三针的第三阶段，为下个阶段的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提供条件。不过已经接种三针比率只是占12岁以上人口的 58%， 不超过400万人，进度仍然不理想。一旦疫情反弹，势必影响到与内地以及海外恢复通关。时评说，快打第三针才是利己利人利港的正路。商报时评。 信报社评讲到，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后任特首李家超的时候提到，新的选举制度必须要长期坚持，少谈政治多谈民生，肯定是李家超未来五年的施政大方向。社评说，香港仿佛是大病初愈，需要时间休养生息，短期之内没必要触碰社会撕裂的痛点，由治及兴的关键在于民生，安居乐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信报社评。 《星島日報》社論，港府兩年前提出躍動港島南的計劃，其中一個目標是活化區內地標珍寶海鮮房，但在沒有企業願意接手營運，當局又拒絕斥資營運之下，海鮮房將會在今個月黯然離開香港。社論說，要活化計劃成功，需要有可持續發展的定位和可行的經營模式，不要以為交由非牟利團體營運就可以功成身退。星岛日报社论，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事故咧，都已经处理好啦。九龙湾嘅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重复多次咧，就系九龙湾嘅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九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咁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嘅柴湾，近住和富中心慢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车龙同样未消散嘅，去到维园上桥位，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慢线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就排到维园上桥位。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兰开下道。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和斜村、文和楼、观塘康丽苑私座、旺角富荣花园十四座、新蒲岗锦荣街六至二十四 A 号金桥大厦、鸭脷洲海怡半岛、怡辉阁、鲗鱼涌太古城徐公阁、中环卑利街三十八号中发大厦、黄竹坑南图阁三座、鲗鱼涌滨海街五号中兴大厦，以及半山区麦当劳道九十六号宝华台。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中国神话里面，有一种愚昧人生的生物，他们被称为鲛人，而御灵师就是他们的天敌。 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御鲛记》，当御灵师遇上鲛人，一个人类和人鱼的凄美爱情故事。 由迪丽尔巴、任嘉伦主演，国剧830《御鲛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三十日。 2022年六月一日，新增329宗确诊，中环两个酒吧群组多14人染疫。 林郑月娥称未必落实第三阶段放宽。 港大和国药针对 Omicron 展开第二代疫苗临床试验。 加拿大政府提出立法，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进口首唱。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喺香港仔嘅珍宝海鲜坊咧，就系结咗业超过两年嘅啦。咁之前业主就系喺前年咧就同意话系可以捐俾海洋公园嘅咁。珍宝海鲜坊啦，或者叫珍宝王国啦嘅母公司香港仔飲食集团咧喺声明度就提到，话引述到海洋公园咧喺上年年底咧传嚟一个通知，就话未能够揾到适合嘅第三方机构营运，冇办法咧落实捐赠计划啊。亦都提到话佢哋珍宝嘅集团咧就话过去一年咧都曾经同十几间嘅企业啊，同埋机构咧商讨捐赠海鲜房嘅，咁但系各方咧都指咧经营成本高昂，未能够成事。海洋公园喺回复传媒嘅时候咧，都提到话捐赠珍宝海鲜房俾海洋公园嘅建议咧，公园一贯嘅立场咧都系任何相关嘅安排唔能够为公园带嚟额外嘅财政负担。咁可惜喺磋商嘅过程入面咧，公园唔能够确定可以做到呢一点，咁所以咧系磋商嗰度咧就冇进展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有关于而家珍宝海鲜房就话。会在六月啊，系会移走啦，离开香港噶啦，咁就系减省成本等等嘅咁。电话旁边有廖先生，早晨。 诶，早晨啊，你好。 你好，请讲。 诶，我想问，其实嗰个珍宝海鲜房咧，其实有冇机会改变用途？即系佢如果唔做酒楼，做其他嘢都可以噶嘛？其实。 嗯，你自己嘅建议系点啊？可以做啲咩用途啊？咁。 因为其实佢即系佢既然系一个咁出名做食神嗰个场景嘅，咁会唔会就改变用途，俾佢食神电影城，跟住可能将其他嘅。任何其他同電影有關嘅嘢變咗個電影館咁樣，我哋俾開放俾啲旅遊客、旅客啊咁樣，咁亦都可以同埋旅發局去做一啲 crossover 咁樣，其實變咗做一個香港電影嘅一個場館，去俾人參觀去收入場費，咁你咪可以避免咗你話開食肆，你話冇人流冇食客咁樣嘅情況咯。 嗯，但呢個可能會唔會都係要政府先係買咗隻艇，買一嚿珍寶海鮮房先可以改造到咧又？ 當然咧，即係個用途形式就可能同旅發局有關嘅，係我嚟吸引遊客嘅。咁譬如喺我哋嚟嘅時候，可能我每次嚟到香港嘅時候，都有一個指定嘅景點，即係好似山頂啊，好似海洋公園啊咁樣。咁你咪順帶就可以將香港嘅電影裏面嘅一啲可能曾經出現嘅好出名嘅道具、好出名嘅場景，咁啊佈置曬喺裏面。譬如就算你話食神咁樣，可能都好多鏡頭、好多嘅可能衫啊、唐裝啊擺落去裏面啊，咁樣譬如我哋影相啊，其實做咗一個。一個旅遊景點，山景好似嗰個蠟像館咁樣，只不過變咗個海上版咁樣啫嘛。 嗯，但你係咪同意？即係就算係咁樣改作或者活化啦，叫做係咪都係原址，即係放翻喺香港仔避風塘呢個位？ 當然啦，即係因為其實呢個場景本身係香港係一個 landmark 嚟噶嘛。 嗯， 咁你只不過將個用途改變咗，而又能夠令到保留到佢呢個珍寶海鮮坊個名，而啲人亦都知道呢個地方係曾經係我嚟做咩嘅。 咁只不過而家今時今日佢已經唔再做酒樓啦，變咗另一個用途咁解啫嘛。 嗯 ，OK， 好啊，唔該曬廖生，佢提到一個建議係咪可以即係改造，尤其是佢曾經拍過一啲電影啦，喺海鮮房入面係咪可以做一個嘅電影館之類嘅用途咧？咁，仲有梁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 早晨，梁先 生。其實就即係揾到錢就係補咯，揾唔到錢就係儲咯。 嗯。 即係而家好多嗰、那個成個經營環境都好差，即係我覺得唯得可行嘅，譬如其实我哋而家只不过俾嗰个所谓怀旧嘅情怀去困扰我哋自己啫嘛。譬如以前沙田华房，结果系点样咧？系咪啊？太白海鲜房又点样咧？系咪啊？一样有海鲜房好多，咁唯一系成功嘅都系船嘅嗰、那个国梁红消防船，而家晾咗喺呢个西番河嗰度啦。咁因为可能或者政府嘅支持啦，因为佢系可能有政府嘅背景啦，系咪消防船咁样？咁唯一我覺得你過往即係話幾位議員都講啦，咁懷舊懷舊都係懷舊。咁你話咩漁村文化咁樣？你西貢、你大澳、你香港仔係做唔到，因為香港已經冇咗漁村噶嘛，冇咗漁民噶嘛。你問翻嗰、那個即係民建聯嗰位議員都係啦，係咪？即係嗰個漁護界嗰位同事。咁就話下兩，就話嗰位旅遊界嘅咁樣，都係懷舊，都係懷舊。即係我覺得已經係你做唔到啊嘛！即係冇海鮮，1976年，咁你太白海鮮、沙田華坊仲更加早啦。咁我哋呢啲窮人根本你唔講我都唔知道仲有係即係冇海鮮，因為我哋有錢佬去嘅地方嚟啊嘛，同埋遊客。當年香港即係冇海鮮係香港東方之珠，其實一小部分一部分嚟啫嘛。 嗯。 而家你東方之珠，即係成個形格都變咗。唯一我覺得可行就第一最早第一位嗰位聽眾打電話上嚟，就將佢晾咗上岸，即係岸上面你咪解決咗好多要租艇啊、租船啊，即係海事處嗰啲條例啊、啲牌照啊咁。咁、但係而家有冇人敢收呢一隻船咧？冇人收啊嘛，即係變咗係一個負擔嚟嘅咧。佢已經係海洋公園都照顧唔到啦，咁咩人可以照顧得到咧？冇。我想請教一樣嘢，如果拖咗出公海咁係點樣啊？即係等佢一個浮木嚟㗎咪啊？即係佢唔愛，啲人話拖咗出海，咁拖出海點啊？當係垃圾嘅係點樣嘅咧？ 佢應該係擺喺其他地方繼續做嗰啲嘅維修，因為佢話係香港冇咁多嘅位置，因為有啲講法就係會唔會係移到去其他嘅國家去擺呢個船做維修等等嘅咁。咁唔該曬梁生提到話，即係可能未必個個嘅階層啦，都對於話珍寶海鮮房都有一個嘅回憶等等啦咁。咁亦都提到話係咪可以好似之前個聽眾講係咪可以擺上岸咧，去減少一啲嘅維修嘅費用咧咁。你四點睇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珍寶海鮮房之外咧，就見到團結香港基金咧都有提到發表一個未來十年房屋落成量嘅預測報告，提到公營房屋供應短期繼續落後。咁又話如果佢有啲假設嘅，如果係即係話繼續延誤嘅話咧，未來十年嘅公營房屋嘅預測落成量咧係大概係27萬多伙，咁亦都係話比長策嗰個目標係少咗。亦都講到一啲私人住宅供應方面咧，喺部分有幾年咧嗰個年均嘅落成量咧。得大概是1.2万伙，即係都係達唔到長策嘅目標嘅。整體佢哋呢個報告，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葉文琪，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葉文琪，點睇你哋呢個報告有冇話對於即係私人住宅同埋公屋落成、公營房屋落成量嗰個嘅預測，可唔可以詳細啲講下？你哋有啲咩預測，有啲咩假設喺當中嗰個數量有啲咩唔同咧？ 好啊，可以好快講一講、我哋私樓嗰個落成量預測咧，簡單一句就是短期暫見曙光，長遠仍存變數。咩意思呢？我哋而家估未來五年，即係話2022至2026年咧，嗰、那個每年平均落成量咧，大概係有17300伙嘅水平。呢、這個數目點睇咧？其實就係同過去五年平均相若，亦都同過去五年嗰個每年一手樓嗰、那個成交量咧，其實係相若嘅，咁所以大概還可以嘅未來五年。咁個原因就係其實因為政府過去幾年都好積極去做土地改劃啦，咁同埋私人發展商都做嗰啲土地價或者換地項目都係比較多嘅。咁所以過去未來五年嗰、那個私樓落成量咧，其實都維持係一個比較高或者一個合理水平。咁但係咧再睇長少少，即係6至10年咧，咁嗰個變數就大啲啦。咁我哋而家估。第六至第十年，即係話2027至2031年，嗰、那個私樓落成量咧，其實係會跌到去到13000伙樓下。咁、那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 我哋見到好多而家有嘅一啲叫做私樓熟地嘅儲備咧，譬如啟德啊，譬如政府一啲嘅改劃期啊，都差唔多用曬。咁另外一啲新嘅新發展區譬如喺新界一啲古洞北啊、洪水橋啊，佢又未能夠去咁快入到火，咁所以咧喺27至到31年咧，嗰個私樓供應咧會有一個類似斷層去出現。咁呢個就係私樓嘅情況。公營火供應咧就係我會叫做短期係繼續落後，長遠係前景審慎。咁點解短期繼續落後呢？咁其實我哋公營火嘅供應呢，其實過去十年呢都達唔到政府長策嘅目標嘅。咁其實淨係睇返過去十年已經係累計係短缺咗14條嘅彩虹村。咁我再睇未來五年啦。未來五年呢，我哋而家估呢公營火嘅落成量呢，每年平均21,000個單位。咁呢個呢係比政府長遠房屋策略每年30,000個單位個目標呢，其實係短缺30%嘅。咁再睇長遠少少，我哋睇未來十年呢，未來十年呢其實可以起到277,000個單位總共。咁呢個亦都係仍然係比長策嗰個306,000個單位呢係少8%啦。咁原因就係咩呢？原因就係、是其實我哋見到喺過去咧都好多有唔同公營房項目咧有唔同情況嘅或者唔同原因嘅延誤，咁所以我哋認為咧未來十年係咪真係做到政府嗰個長策目標咧？基於佢過往咁多延誤咧，都唔係太過樂觀咯。 但我想先讲嘅私楼路先啦，即系你头先话会有一个断层，尤其是喺27至到31年嘅咁，有冇一啲嘅即系短期嘅方法可以令到呢个断层系然后啲出现啊，或者嗰个影响减低咧？譬如话根据预测，其实话新发展区嗰个熟地咧喺2027年会陆续开始交付噶嘛，令到土地供应系有望回升啦。咁呢一个系咪可以及时令到呢、這个所谓断层系缩短啲啊，或者加快成个私营房屋嘅落成咧？可以？ 你頭先講得好好，我覺得要將個斷層嗰、那個影響減低，或者甚至乎希望可以將個斷層個時間縮短咧，其實最主要就係要希望令到呢啲唔同嘅新發展區係可以盡快提前交付。咁呢、這個其實最主要咧就係政府喺嗰個審批啊，或者喺嗰個法定或者行政程序上面係可以去拆牆鬆綁啦。舉個例。譬如而家政府好一般嘅做法呢，就係呢啲唔同嘅比較大型少少嘅新發展區呢，佢都係會分幾期去落成嘅。即係譬如洪水橋，佢第一期其實2027年已經係落成啦。咁但係第二、三期呢，其實講緊2030年打後啊。咁但係好多時候呢，我哋成日話啲房屋單位供應嗰個主力呢，其實喺二、三期呢先至會出現。咁我哋就話，喂，可唔可以政府你唔好分咁多期啦，或者其實你根本都唔需要分期嘅，因為你嗰啲詳細設計啊、土地收回啊、土地清理、土地平整啊，其實根本就未必需要分咁多期去做嘅。咁係咪可以將第二、三期嗰啲嘅房屋單位供應去將佢推前發生呢？咁呢個係一樣啦。第二樣就係、是、好多時候呢，政府如果佢淨係做緊第一期嘅時候呢，一啲私人發展商，佢喺二三期，即係佢個土地喺二三期個範圍入面咧，咁政府都唔會去批准佢去做換地啊，或者一啲補地價嘅發展嘅。咁我哋都建議政府就算你仲係做緊第一期啫，咁你如果有啲私人發展商嗰啲土地喺二三期嘅，你都俾佢做換地，俾佢做呢個補地價去俾佢提前發展。咁呢個某程度上希望就可以將一啲新發展區比較後期做嘅土地，將佢推前去到發展，將嗰個私樓嗰、那個斷層嗰個時間係可以減少咯。 而家唔俾發展嗰個嘅限制局限性喺邊度？其實點解唔可以？ 我估有兩個原因嘅，即係第一個原因就係、是如果你睇翻即係政府嚟講咧，佢就好中意話喂因為我而家淨係做緊第一期，咁所以第二三期咧個規劃或者啲配套都未做好。咁所以呢你而家發展呢，其實你都未有配套嘅，咁呢個係政府嘅講法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睇返呢譬如都唔係而家㗎啦，我哋譬如以前呢都有啲做法，就係話我俾你私人發展商發展，咁但係呢你可能要幫手起埋喺你土地附近嘅一啲好基本嘅一啲設施，或者一啲基本嘅道路，等起碼你嗰笪地 可以連接到先。咁你起碼如果你嗰笪地有嘅時候，你可以先做發展咯。咁呢個其實都唔係，即係以前都唔係未試過嘅，就係我委託私人發展商去做某部分嘅一啲啊基礎建設設施，咁令到嗰啲地咧係可以加快發展咯。 私樓之外咧，你頭先提到話公營房屋咧，都話其實已經係有啲即係落後供應落後嘅情況咧，都擔心到延誤嘅問題啦。而家你睇到公屋嘅項目嚟講，延誤有幾嚴重？係咪你哋都特別留意到有一啲項目提到有一啲咩原因係導致延誤？有啲咩建議針對呢啲延誤咗導致延誤嘅原因咧？ 其實先講啲數先啦。我哋睇翻過去八年咧，我哋比較翻佢每年。嗰、那個落成量預測咧，其實平均咧，每年咧有九個項目，平均有萬四個單位咧係延誤嘅，咁即係話嗰個延誤比率咧，其實差唔多去到15%。咁呢個係個數字啦。咁再講有冇啲咩實際例子，有啲咩原因咧？我估有幾個嘅。我哋其中一個睇到嘅例子咧，就係喺大埔仲雅路西嘅一個公營房屋項目。咁嗰個項目咧，其實有千零個單位啦。咁其實佢喺2012年嘅時候咧，已經係完成咗個土地改劃。咁咧2013年咧開始上區議會。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佢喺區議會咧其實都傾咗七年，即係淨係喺區議會都傾咗七年。咁佢因為佢一啲嘅設計咧令到區議會係唔滿意咧。咁但係佢又唔即係佢又唔接受區議會嘅意見去改曬設計，咁改啲又唔改啲。咁佢個設計咧都改咗四次，改咗四次，傾咗七年，咁去到而家咧，其實都未喺區議會係通過嘅，咁所以佢原本本身係預計出年落成嘅，咁但係而家咧，因為佢喺區議會拖咗咁耐咧，最新嘅落成日期講到係2029年，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第二個例子咧，我哋見到喺葵涌有三笪嘅公營房屋項目，咁因為佢喺佢同一個OZP 即係我哋叫分區計劃大綱圖入面咧，佢另外有一個項目有受住一個司法覆核去影響，就令到佢成個分區計劃大綱圖咧都唔可以改劃，咁令到呢三個本身唔關事嘅公營房屋項目咧都係受影響咯。我就叫做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咁仲有好多好多其他唔同原因嘅，但係我呢度先講即係兩個去俾大家去了解一下先。 OK， 嗱，葉文琪，因為時間差唔多，可能要九點半鐘之後再揾你傾多陣。因為我見到你哋除咗先提到話公營私營嘅房屋供應之外咧，都研究到有關於一啲納米單位喺市場邊嗰個比例，都想揾你傾一傾。轉頭再打俾你啊，好嘛？ 好啊 ，OK， 好。 葉文琪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嚟嘅，有關於咧土地或者一啲單位嘅供應點睇，1872-3呢啲珍寶海鮮房都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嚟講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彩虹村白雪楼今朝早大约7:30完成强制检测，带1480人接受检测，发现一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770户，当中102户冇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表示，四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今日起关闭，包括位于中央图书馆、九龙湾体育馆、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和荃湾体育馆的接种中心。至于其余21间接种中心继续提供服务，开放时间是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至下午6:00，星期六日朝早8:00至晚上8:00，每日下午1:30至2:30是清洁时间。而中大医院和林士德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除了为12岁或以上人士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外，亦都会为5至11岁儿童接种适当剂量的伏必泰疫苗。 珍宝海鲜舫今个月移嚟香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话：，觉得非常可惜，因为海鲜舫历史悠久，属于香港仔嘅地标，亦都系港人嘅集体回忆。佢话希望海鲜舫唔会一去不复返，期望见到白武士承接营运，或者透过慈善基金从保育角度保留。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如果从打造景点的角度，政府是不是有可参与的空间，亦都可以考虑能否豁免相关的牌照费用。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在同一个节目话：，政府要介入，不一定要用钱，亦都可以在政策上支援。他说下届政府将会成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相关的政策局亦都可以探讨将海鲜舫重新活化，不要只是当作一艘的等船，亦都可以透过海鲜舫推动渔民文化。警方四月起放宽投考警员资格，投考人需要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无需在香港居住七年或者以上。人事部招募组警司陈顺清话，至今有15名符合新资格的人士投考警队，对于会不会担心相关人士不熟悉香港，难以同市民沟通，陈顺清认为现在科技发达，相信投考人无论身处内地或者海外都对香港有认识，又强调轮选程序维持高要求。现在警队有大约5000个空缺，目标在2022-23年度招募240名建习督察和1350名警员。陈顺清说，去年有调查指60%青少年对加入政府成为公务员不感兴趣。他又说，疫情下不少人转换工作模式，相信有不少人会倾向选择具弹性可以在家工作的职业。警队会透过不同渠道宣传警队工作的多元化，亦都有不同福利可以在公余时取得工作生活平衡。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35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19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19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1蚊，跌1.4；快手74蚊，跌2蚊；友邦保险81.4，升5毫；阿里巴巴95.45，跌8毫；中国平安48.3，跌1.97，系跌1.97毫；建设银行5.8，跌4仙；美团184.7，系跌2.3。港交所336.2，跌3蚊；京东集团223.8，跌2.2；中升控股57.5，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29.18，瑞士法郎0.961，加元1.265，人民币6.671，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7,414点，升134点。港金报17,17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5.49美元，卖出1,83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窝打老道天桥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咧，近住太子道西呢一段仲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交通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 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的支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反方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较早前有交通意外的，啱啱就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柯士甸道一段挤塞，排到去加士居道。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方向收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2022年6月1日，新增329宗确诊，中环两个酒吧群组多14人染疫。 林郑月娥称未必落实第三阶段放宽。 港大和国药针对 Omicron 展开第二代疫苗临床试验。 加拿大政府提出立法，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进口首唱。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谈到关于未来十年房屋落成量的一个预测报告，是来自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继续请来叶文琪，有团结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叶文琪在电话旁边的。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叶文琪，首先你提到说，譬如一些公营房屋一些延误的不同原因，包括其中譬如大埔这个的项目就在区议会有一些讨论，令到整个的程序长了，亦都做到延误。有些讲法就说，其实这些讨论都是可能是要符合一些居民对地区的一些需求，是一些有意义的讨论。如果是用一个精简程序去处理这些所谓延误，会不会削弱了公众的参与权呢？怎么看这些讲法呢？ 我估嗰個討論係必要嘅，亦都係反映翻市民嘅意願啦。咁、所以，但係好多時候就係、政府喺處理嗰個回應嘅時候，或者佢去修改嗰個設計嘅時候咧，其實係未如理想嘅。我用翻頭先大埔仲亞西路嘅例子咧、有兩樣嘢嘅。第一樣咧就係佢，因為佢牽涉到唔同嘅部門啊，即係譬如佢起，佢除咗起嗰、那個房屋單位之外咧，佢都係會提供車位啊，亦都係會提供嗰、那個學校啊。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個現象就係、是，政府唔同部門上去區議會解説嘅時候咧，第一佢係分開嘅，即係佢係唔同時間上去；第二咧，亦都係似乎唔同部門咧都唔知道其他部門其實係做緊啲乜嘅。咁所以第一就係、是、政府喺去做諮詢，去回應區議會或者去廣泛做諮詢 in general 嘅時候咧，係咪可以有一個統一少少嘅一個做法咧？甚至乎我成日話，可唔可以有一個項目經理啊？一個項目經理負責一個項目，就處理曬嗰個項目嘅諮詢啊、設計啊、建造啊等等。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是、我見到佢其實討論咗七年啦，修改咗四個唔同嘅方案啦。咁但係其實佢每一個方案咧修改其實好少嘅啫。 佢又唔係去滿足曬啊區議會嘅要求，咁我就諗啦，咁你一係就滿足人哋要求，咁你一係覺得人哋要求都譬如未必係喺規劃上面係好合理嘅，咁你咪用翻自己原本嘅方案照去咯。咁但係我就覺得冇必要，其實係咪拖七年都未有一個定案呢？咁我覺得呢一個效率其實係有必要係提升咯。 OK。另外我見頭先都提到話啦，你哋個研究有啲細單位同埋納米單位喺市場入邊嘅比例嘅，呢、這個你哋嘅研究有冇睇到個趨勢會去到幾時先至所謂見頂啊？或者會唔會係去到一個時候係完全冇曬啲納米單位咧？ 我哋個我哋先睇私樓啦，私樓我哋見到咧，其實嗰個細單位比例咧喺過去十年其實係急速上升嘅。 你哋點定義細單位同納米單位先講嘅呢個先？ 可以，細單位我其實用翻政府嗰個差估處定義，細單位就係講 A 類單位咧，即係話嗰個實用面積喺430尺樓下啦。咁430尺樓下嘅 A 類細單位咧，其實我哋估未來四年咧，其實佔新落成單位去到差唔多接近四成幾至到一半，咁呢個係過去十年嘅新高。咁我睇完細單位之後，我再睇細少少啦。就是納米單位，納米單位我哋用的定義呢就是215尺樓下，即是話差不多等於1.3個車位到啦。咁納米單位呢其實我哋而家估呢仍然嗰個落成量係會繼續上升嘅。咁去到2023、2024年呢差不多每年有接近1200個納米單位落成呢，即是話佔咗整體每年的落成量呢其實差不多7-8%。咁係去到我哋估去到2025年打後咧，嗰、那個趨勢咧先至會係去翻平穩少少咯。 呢個係講緊私樓啊嘛，公營房 方面係啦，私樓公營房反而就嗰、那個趨勢咧，我哋見到係有機會越嚟越多。因為我哋見到咧，其實以前咧就係、是、過去幾年咧，我哋見到綠住居有納米單位。咁其實啲納米單位其實賣得唔好嘅，即係如果你見翻咧呢上年或者再上一年綠置居賣剩嘅單位咧，其實全部都係納米單位嚟嘅。咁呢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我哋見到由今年開始咧唔止綠置居啦，連居屋都有納米單位。咁啟德啟程苑嗰、那個納米單位咧，其實講緊係186平方尺。咁呢個係有史以嚟最細嘅一個居屋嘅單位咯，咁所以似乎喺公營嗰個納米趨勢咧，似乎係越嚟越多嘅。 有啲咩建議咧？即係針對公營私營嗱，私營嚟講，其實上年年底就話即係喺招標嗰陣有一啲嘅限制私樓嘅最低面積咧，係實施過。譬如喺屯門嗰幅嘅住宅地嗰度做過，話啲面積話要至少280平方尺嘅咁。仲有冇啲乜嘢可以做係令到啲納米單位係可以減少咧？ 我估第一其實納米單位其實出現係個市場現象嚟嘅，因為市場對納米單位有需求，咁所以先會出現。咁所以當然政府係可以用一啲行政措施，譬如你頭先講到嘅一啲最低單位面積限制，去到去將佢去改善咧。咁但係我哋都要諗翻，其實如果你去人為地去將呢啲納米單位去減少咧，其實本身令到一啲可能佢淨係買到納米單位嘅人咧，其實變相上唔到車，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雖然呢啲嘅行政措施係可以考慮，但其實如果一個長遠嘅做法咧，一個比較黃道啲嘅做法，都係去盡量去增加個土地同房屋單位供應，令到啲單位係可以可負擔供應充足嘅時候咧，咁納米單位其實自然而然係會喺市場上面減少咯。 好啊，唔該曬葉文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葉文琪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呢個佢哋做嘅未來十年房屋落成量嘅預測報告啊。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咧講下有關於咧見到港大醫學院啦，同埋國藥集團中國生物醫學中國生物合作啦，就就住 Omicron 嘅第二代嘅新冠滅活疫苗咧做臨床研究。咁啊，話嚟緊都會招募一啲人啦，就係、是如果打咗2針或者3針嘅成年人去參與嘅咁，成個計劃啦，或者成個研究結果咧，希望係點樣啦？對於近日嘅疫情嘅情況啦，等等嘅評估，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及臨床教授孔凡亮教授，早晨。 早晨。 早晨，教授，头先讲到话，即系港大同国药，即系合作，系做一个嘅临床试验，就住 Omicron 嘅呢一个国药嗰个嘅新冠灭活疫苗啊。你哋嗰个嘅临床试验会系点样做嘅？会系揾几多人去做，同埋系开始咗揾人未嘅成个情况？ 嗱，我哋希望咧系招募1800个健康嘅成年人去参与啦。咁嗰个计划本身咧，其实就已经展开咗，亦都有暂时有500多名嘅受试者啦。咁其中100名咧已经系接种咗即系嗰个嘅疫苗噶啦。咁嗰个计划咧本身咧就希望咧系可以喺7月底之前咧就招募到1800人啦。咁当中咧有因为佢本身系一个二三期嘅临床嘅测试啦。咁就主要咧就系分开系一个随机双盲嘅研究啦。咁分开有两组嘅，一组咧就系已经打咗2针或3针嘅伏必泰嘅人士，另外一组打2针或3针嘅科兴嘅人士啦。咁咧就系有900人咧。就是譬如伏必泰嗰组咧，就会系分成三组，咁就随机分成三组咧，就会系接种其中1/3咧会接种北京嘅药厂去嘅制造嘅Omicron 嘅第二代嘅灭活疫苗啦，咁另外1/3咧会接种武汉药厂制造嘅Omicron 第二代嘅灭活疫苗，咁另外一组咧就系我叫做系对照组咧。就會係接種一個嘅國藥本身嗰個嘅原始病毒嘅滅活疫苗作為一個比對。咁嗰個成個計劃咧，嗰個係要接種2针啦。咁兩針咧就分開係28日嘅。咁之後咧就最重要嗰個研究嗰個目的咧，就會睇翻喺28日之後第二針之後嗰個嘅中和抗體。尤其是系针对Omicron 嘅变种病毒啦，或者佢亚变种病毒株啦，同埋其他嘅变种病毒嘅中和抗体，以至到系 IgG 抗体嘅反应。咁另外亦都会分析翻嗰个疫苗嘅安全性啊，佢本身嘅 T 细胞嗰个嘅反应啊，同埋整体对于嗰、那个感染同埋重症啊死亡嘅保护力吓、作为一个研究。咁呢咧，我哋就會係希望喺8月尾嘅時候咧，就完成曬所有疫苗嘅接種。9月尾嘅時候咧，之前咧會有一啲初步數據嘅分析。如果係理想嘅話咧，我哋希望喺11月之前咧就可以提交係所謂上市係審批，希望可以喺冬季之前咧可以俾市民咧係可以接種嘅。 我见话系用 Omicron B.1 研发嘅呢一个灭活疫苗啦，咁喺而家呢个Omicron 嘅不同嘅变种嘅即系病毒株出现之下咧，系咪唔会有其他呢一啲 Omicron 嘅变种病毒株研发嘅灭活疫苗喺加插喺今次你哋呢一个临床试验入边嘅？ 唔会有嘅，因为时间系好仓促嘅，咁所以咧就呢一个咧系应用翻我哋广大系。在去年年尾在其中一個病人分離出來的 BA.1 的一個病毒株就是交了給國藥是作為它疫苗第二代疫苗 的抗原、 okay. 所以呢就我們但我們相信呢因為本身它是一個 Omicron 的病毒株呢它就算有其他的針對其他的亞病毒株包括是 BA.2、BA.4、BA.5、或者 BA.2.1、2.1 或者 2.2、咁呢一啲嘅亞病毒株咧，其實嗰個嘅保護性其實都會係持噶，即係可以保持得到嘅。咁所以咧，我哋相信呢個疫苗對於整體嗰個防重症同死亡，同埋好重要，可能係防感染方面咧，即係輕症同埋感染咧，都會有一個好好嘅保護。 但對其他變種病毒，譬如 Delta 嗰啲，有冇一啲預防嘅作用？但係基本上你哋都唔期望係有呢個作用嘅。 都會有的、我們亦都會有做針對這些的其他變種病毒包括 Alpha、Beta、Delta 的和原始病毒的保護力作一個分析的 即我意思是今次這個 針對 Omicron 嘅疫苗係咪可以防埋 Delta？ 定係你純粹你嗰個臨床試驗會係 呢個應該係可以防埋 Delta？ Okay, okay. 我哋相信係可以防埋 Delta，、嗯、因為本身佢都係一個新冠病毒嘅病毒株嚟，咁、 嗯、 所以對於其他嘅原始病毒嘅同埋其他嘅變種病毒咧、 嗯， 應該都會係有一個保護力。 嗯、 但留意翻咧，就是、其實呢啲其他嘅變種病毒咧，好多已經係。可能已經找不到了、 okay. 因為已經被這個 Omicron 的變種病毒是取代了、 okay. 你剛才就說即8月完成打兩針跟著就9月有一些結果跟著就、11月做一個審批看看可不可以再之後就是給一些市民打啦其實都挺快的因為你現在開始做一個的招募可以這麼快就、出到整個結果的因為我見同事你又說參加者接種之後呢都要做一個的一年的監察的嘛其實 不用 等這一年 的那個是一年的監察呢我們叫做是所謂是一些、次要的一些分析來的就是看看那個抗體的持久性所以我們主要是看回那個、那個所謂是首要就是我們叫 primary endpoint 即首要那個的、目的呢就會係其實係打完第二針之後28日咧，就會有嗰個首要嘅目的，咁就睇翻嗰個中和抗體，針對翻呢啲嘅 Omicron 啊嘅亞變種病毒嘅保護力嘅抗體嘅反應啊，同埋安全性。咁呢啲咧其實係短時間就已經可以有呢啲嘅數據作為分析。咁只要達到呢一啲嘅目的嘅話咧，咁就可以咧係如果你結果係理想又安全嘅話咧，就可以提交去審批。作為一個即係第二代疫苗嘅接種嘅。 OK， 另外想問下有關於近日疫情啦，尋日就329宗，就係、是、今個月應該係講5月18號以嚟咧，係再次上翻去300宗樓上嘅。咁點睇成個疫情嘅發展，或者酒吧傳染嘅呢啲群組，使唔使特別擔心咧？ 我覺得唔需要太擔心嘅，因為本身咧我都講過咧，其實係都係一啲嘅 Omicron 嘅變種病毒啦，咁呢一啲嘅變化咧，其實係預期之內嘅。咁因為嗰個病毒本身喺嗰個社區係有一個傳播鏈喺度。咁最重要咧就係、當然希望唔好有太多嘅呢啲個案，同埋可能一啲嘅社交距離嘅措施啊，同埋譬如喺室內戴口罩，咁呢啲係非常之重要嘅措施去防止佢再即係爆發嘅。 嗯。 咁另外一樣可能都要做嘅就係、是。嗰、那個嘅所謂嘅檢測方面咧，其實可能咧要政府要考慮咧，就係一啲譬如你見到而家嗰個比例，即係嗰個核糖核酸嗰個確診嘅數字同埋嗰個仲快速測試嗰、那個比例咧，快速測試好似好多嘅，咁、所以咧可能快速測試如果係陽性嘅人士咧，可能都要再做一個嘅核糖核酸嘅測試。咁先正咧係作為一個確診嘅需要，咁我覺得呢個反而係可能要考慮去做嘅嘢。 但咁樣做嘅容易係咩？嗱，即係如果你話本身係快測測唔到，咁你用一個嘅核糖核酸係有測到嘅，咁可能會囊括到更加多嘅個案啦。但本身快測已經係陽性，點解又要再做一次核酸咧？即係咪 快測本身咧嗰、那個準確性冇咁高啊？咁、可能有一啲嘅個案咧，未必真係可能係假陽性嚟。咁所以咧，我哋建議可能咧可以考慮就係，如果個快速測試係陽性嘅話咧，嗰個人士應該係再去嗰個嘅社區檢測站咧，係做翻一個核糖核酸，作為一個即係確定佢係咪真係陽性，咁、然後先正係正正式式納入佢係一個即係確診嘅人士。 即係你而家係咪都係估計或者評估咧？有一啲個案係一啲假陽性嘅情況， 有咁嘅可能性，因為嗰、那個。你見到快速測試同埋嗰個核糖酸嗰個比例咧，其實你見到係快速測試嗰個比例係多好多嗰啲個案。 咁、 所以可能要作為一個即係確診咧，我建議係應該係用翻核糖酸作為一個即係confirmation， 即係確診佢真係感染。如果確診係感染咧，咁會係比較準確啲。 原本就话今个月底咧就会有呢个嘅第三阶段社交距离措施嘅放宽嘅，咁而家就话应该就会未必系如期系放宽啦，咁而家第三阶段咧原本系放宽嘅话咧，就会喺啲即系相关处所嘅营运时间咧、人数限制啊，或者酒吧、餐厅等等，亦都可以恢复翻表演活动啊、跳舞等等嘅。你赞唔赞成话未必系如期放宽呢一个嘅做法咧？ 我谂要观察多一段时间，睇睇嗰个嘅走势系点样。咁、如果走势其实都系向下嘅，或者都系维持讲紧系200宗左右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嗰个情况系可以考虑系可以再放宽嘅。咁、当然啦，如果系去到两位数，咁呢个系最理想啦。咁当然系可以放宽。咁但如果个整体嗰个嘅确诊数字系下行嘅，一路系落紧嘅话咧，其实都可以考虑啦，系放宽呢啲嘅措施。个前提就因为本身咧嗰、个嘅整体嗰、那个喺社区嗰个嘅免疫屏障系非常之高啦。咁第二咧就系我哋见唔到有除咗 Omicron 以外，再有一啲新嘅完全唔同嘅变种病毒。 Okay. 啊，咁呢个我哋需要提防嘅、 okay. 啊，即系我哋留意翻就系外防方面咧，如果有一啲全新嘅变种病毒系传播紧咧，咁我哋可能就要收紧翻嗰个嘅外防输入同埋嗰个社区隔离措施。如果系都系 Omicron 嘅话咧，其实嗰个保护力整体个保护力系足够嘅。咁同埋我都讲过咧，系要睇重症同埋死亡，就唔系再睇呢一啲轻症啊，或者系呢一啲冇病征嘅个案，因为。呢啲嘅病人咧，對於整體嗰個嘅醫療架構係唔會有太大嘅壓力。 之前特首都講到話更加大規模嘅放寬措施，例如將7日嘅酒店隔離變成少於7日啊，或者做一個家居隔離嘅方式咧，喺6月30日之前啊都唔會推嘅。你自己又點睇呢一個嘅講法，或者而家嘅輸入個案數字嘅評估嚟講，呢一個嘅講法係咪都合理呢？ 但其實睇翻咧，整體嗰個嘅就算外防輸入嘅個案都唔係咁多嘅，即係其實都係每日維持喺30-40宗左右。咁呢啲嘅病毒株咧，其實都係 Omicron 嘅亞病毒株嚟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係有條件係可以咧，係再放寬作為一個所謂係家居隔離。咁七日嘅家居隔離。咁當然咧，我都講過呢個時候咧，其實你可以帶。依然都要做嗰個核糖酸嘅檢測啦，同埋咧係做個戴嗰個手帶作為一個追蹤。咁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可以取代喺酒店隔離嘅措施，因為其實酒店隔離嘅措施對於整體嗰個防控咧，其實嗰個幫助不大嘅。 Okay. 其實家居隔離其實已經係可以取代咗呢個酒店隔離嗰個嘅措施啊。咁當然咧，而家係伸延到去第九日，你都要做完嗰個核糖酸嘅檢測。咁呢個我係贊成。 OK， 好啊，唔該曬孔凡毅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孔凡毅教授咧就係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及臨床教授，有關於尋日嘅公布嘅確診個案啦，329宗啊，輸入個案方面咧就有35宗嘅，咁啊冇新增嘅死亡個案啦，咁啊有關於疫情就講到呢度啦，今日千禧年代咧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聽日咧會繼續同大家見面，外面氣温29度，相對濕度78%。 一齐支持香港足球， 紧贴港台电视32，为备战亚洲杯外围赛，香港代表队将会有赛马来西亚。 今晚8:45，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到咗6月8日，香港代表队正式出战亚洲杯2023外围赛3场激战，香港球迷记住同港队加油打气。 紧贴港台电视32， 齐齐撑港队。